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新年贺词讲解会、阅读会和座谈会近日分别在尼日利亚尼日尔州政府主体哲学研究小组、拉格斯的德奥拉塞古埃股份公司、奥罗纳什公司、道吉总公司和埃塞俄比亚亚迪斯亚贝巴青年协会、埃梅特牙科专业医院举行。会上发言者指出，金正恩阁下在新年贺词中指明了朝鲜人民的前进方向，并强调因为他具有钢铁般的胆力，所以朝鲜将在短暂期间里转变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统一事业也一定会得到实现。另外，范菲乌干达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奥地利共产党维也纳市第21区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海恩里希·格鲁伯近日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